各位听众晚安，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有事没事来坐坐，周一晚上陪你聊聊天，我是主持人尤。前阵子呢，我在 IG 上发了文章，那一天的情形是我要骑车上班，骑着骑着呢，停红绿灯的时候就看到，因为台北有一些地方是一条马路中间有那个巴士站，你需要先过个斑马线之后才能等公车的那一种。然后呢，我就在停红绿灯的时候就看到了一个高中的妹妹，她应该是穿着乐团的团服，那时候心里就想说天哪，也太充实了吧，因为那天是礼拜天，就觉得哇，这个妹妹礼拜天还要去团练啊，或者是要去表演干嘛，就只觉得还不错。突然她就皱了一下眉头，我脑中就浮现了一个问题，我们高中的时候的烦恼到底是什么？可能很普通吧，普通到我到现在都还是想不到这个问题的答案。也许是谁跟谁很好，谁跟谁不好，这种人际关系还是爱情，诸如此类的。哦，我现在突然想到了，可能是成绩好不好，这一个好像也是那时候的烦恼。我觉得天哪，也太感慨了吧，我们现在要担心的事情有很多。澳洲的大火你关注了吗？环境一停火力发电你关注了吗？香港也是一个我们需要关注的事情。突然觉得高中的烦恼好渺小好渺小。好啊，那你最近有什么样的烦恼吗？不晓得我的听众有没有高中生呢，我真的好怀念高中时期的烦恼哦。希望有高中生的话可以写个信给我，然后告诉我你有什么样的烦恼好了。我是尤，我们下周一晚上见，拜拜。